姐，你们给什么都不拦着您呢，唯独是锁铃铛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呢，指着他还抱外孙子呢。